我国各地积极努力改善教育条件和环境，在全社会重视教育已蔚然成风。进入科学教育之年，今年以来，在全国范围内共有100多栋教舍的建设工程和大维修工程结束，11100多间教室、实验实习室去旧貌换新颜。由于全社会对教育部门的积极帮助，教育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。